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3集，起死回生。天尊放下杯子，逗小狗一样对着白玉堂，白玉堂无视他，展昭则是拽着他过去了，身后跟着不知何时跑来凑热闹的妖妖。众人落座，赵普问天尊那个假的陈月海的身份。 假扮陈月海的人叫刘山明，假扮林基儿的那个老太婆叫什么来着？ 只知道外号叫龙婆。 说话间，院子外边妖长天和陆天寒还有无沙大师也进来了。无沙大师边走边啧啧称奇， 真奇怪啊，还能起死回生不成？ 感觉像是根本没变，莫不是被冻住了那么多年？ 刚才我就看见刘山明了。 难怪天尊也说撞鬼了。 冰雾的出现也很奇怪，如果刘山明他们还活着，那冰珠王该不会也活着？ 怎么可能？ 阴侯听到众人的话摇头，天尊也举手。 死透了，冰珠王绝对死了。 几位前辈见多识广，阅历也深。 众人正议论的时候，赵真忽然开口，很感兴趣地问几人， 不知道有没有起死回生的法子呢？ 赵真的话出口，在场年轻人都不以为然，而阴侯等则是看了赵真一眼，闭口不言了。赵真端着杯子继续喝茶，感觉只是随口一问。阴侯收回视线，端起杯子，腰长天则是坏笑了起来，众人都不解地看他，赵真也看他。 前辈莫不是想起了什么？ 哼，不愧是赵氏子孙。 过奖。 公孙觉察出气氛不对，凑到赵普跟前。 你也是赵氏子孙？ 我是捡来的，跟他们不是一家。 公孙瞄了赵普一眼，赵普往他嘴里塞了块龙须糖，公孙鼓着腮帮子嚼着龙须糖，赵普伸手帮他擦嘴角的糖粉。两人完全没在意，身后小四子正捧着点心，仰着脸目不转睛地看着。小梁子拿着龙须糖也想喂小四子，小四子一把将他嘴捂住。 只有说不要发出声音。 小梁子拿着龙须糖眨眼，默默将糖递到小四子嘴边。展昭听了赵真的话，好奇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无所谓的一笑，他现在什么都不担心了。刚才白玉堂悄悄问了阴侯天尊的情况怎么样，阴侯拍了拍他肩膀，告诉他不会有事了。白玉堂担惊受怕好些年了，就怕天尊哪天突然失控了，或者想起不开心的事儿。这下好了，管他起死回生还是别的什么，都不重要了。展昭瞧着白玉堂一身轻松的样子，也替他开心，伸手给白玉堂也塞了块龙须糖到嘴里。白玉堂咬了半块，剩下半块展昭自己塞进了嘴里，一手给自己擦糖粉，另一只手给白玉堂擦。赵真端着茶杯左右看了看，倒是也佩服，显然在这几人看来，对方嘴角的糖粉比起死回生之类的事情有吸引力的多。包拯适时地咳嗽了一声，打断了正用心吃龙须糖的众人。正当所有人都收拾心情重新研究案情的时候，坐在一旁默默喝茶的小四子忽然抬起头，望着天空中被一层淡淡的云雾遮住了大半的斜月，伸手摸了摸圆乎乎的下巴。 天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 小梁子并不关心案件的发展，他也不像小四子那样会乖乖坐着不动，听大人说话久了就觉得没劲儿，于是想拉小四子去玩。只是啊，小梁子瞧着小四子，就发现他一直仰脸看天，似乎有什么挺在意， 于是小梁子也扬起脸看天，天上此时云越来越厚，大半个月亮都遮住了。看了好一会儿，也没看到除了云彩之外的东西。小梁不解地看小四子。 佳 儿，你看什么呢？ 小梁指了指天上。小四子眨眨眼，又扬起脸，随后一捧脸。 没了。 公孙正吃龙须糖呢，见小四子一会儿扬脸一会儿低头忙得慌，就戳戳他。 怎么？ 上面有。 小四子刚刚一举手，一旁正打盹的夭夭忽然抬起头，扬起脸对着天空长长的鸣叫了一声。这动静还挺大，众人都让夭夭吓了一跳，集体扬起脸看，就见天空中一片巨大的云雾正缓缓移动过来，从头顶掠过。 那什么？ 白玉堂也看着，那一大片几乎将月亮都遮住了的巨大云雾似乎并不是云，夭夭忽然展开翅膀拔地而起，直冲云霄。展昭站了起来，就见夭夭冲入云层之后，云层瞬间一片大乱，众人这才看清楚，原来那不是云层，而是飞鸟群。夭夭直接从鸟群中间穿过，随后在上方盘旋，惊得群鸟大乱，鸟儿们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撞来撞去，不少掉了下来。天空中瞬间叽叽喳喳，鸟鸣声四起。由于鸟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开封城的百姓都跑出来看。幸亏此时是夜里，因此不是太明显，如果是白天，这鸟群的数量绝对能吓到路人。赵祯看了微微皱眉，做皇帝的最怕这种怪现象，洪涝干旱，冬天太冷，夏天太热，都是要命的事儿。同理，皇宫闹鬼，雷电击中宫廷，群鸟群兽突然转移，红月亮黑太阳，总之所有异象征兆都可以解释为江山不稳，做皇帝的不得人心。赵祯拖着下巴看着几只掉下来摔在脚边的鸟，叹了口气，觉得这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也是吃饱了撑的。 只是普通的山雀而已， 品种还挺多呀。 展昭觉得夭夭再这么捣乱下去，鸟群都要摔下来了，怪可怜的。于是打了声口哨，夭夭还在空中打转，扑腾着翅膀吓唬鸟群，不怎么听话。展昭眯眼，就听一旁白玉堂打了声口哨，夭夭倒是老实了，绕开鸟群飞下来，乖乖落在白玉堂身边，顺便抖了抖身上的鸟毛。展昭眯着眼睛瞧着夭夭，来气儿。夭夭明显不怕他，怕那耗子。果然夭夭不捣乱之后，鸟群恢复了秩序飞走了。公孙轻轻摸着下巴不解， 最近应该没什么异样气候，为什么鸟群这么大规模转移呢？ 由南向北飞的，不太对劲，这天气越来越热，应该不是迁徙，而且飞得很急的样子。 鸟群突然迁徙的原因多吗？ 不多。要不然是因为天气骤变，也可能是因为灾害或者受到惊吓被追赶之类的。 哦，说起来，我曾经在大漠看到一群隼突然冲入树林，那时候群鸟也是这种逃跑法。 有多少只隼？隼不是大多独居的吗？最多夫妻一起捕猎，很少看到一群的。 小梁子听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，于是举手。 哎，这我知道，是部族放养的，我们那边养隼和鹰的人很多的，每年狩猎季的时候就会放出来，各种猛禽，而且有的鹰啊真的超级大，飞两三只到林子里，所有的鸟都吓跑了，乌泱泱一大群一大群的在天上逃，被猛禽撵得跟一张大网似的。 可没有看到猛禽在追啊。 又或许有什么东西进了鸟群栖息的树林了吧。 殷侯笑了笑，天尊和无沙大师默默地对视了一眼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有些好奇，什么东西占据了山林，吓得鸟都飞走了。 其实也挺奇怪的呀，那群鸟大半夜飞那么安静，要不是夭夭冲过去，大家都发现不了。 包衍显然说到了众人同时注意的点上，而且 包岩说的也不全对，第一个注意到飞鸟群的其实是毫无征兆的抬头看天的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怎么知道有鸟群飞过？ 刚才有好大一只鸟，咻一下就没了。 小四子伸手指着天空，赵普不解，没理由很大一只鸟飞过大家都没注意，就小四子注意到了。 多大的鸟？ 它飞得好高哦，跟夭夭差不多大。 这么大的鸟，会不会是错觉呀？鸟儿飞在天上判断不出大小，飞高点的大雁和飞低点的鸽子看着差不多大。 也不是没那么大的鸟。 陆天寒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睁大了眼，什么鸟有龙那么大？陆天寒轻轻摇了摇头， 这个麻烦呐，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我也觉得。 几个老头你一言我一语聊着，四周围一群小辈脸上的表情都跟憋着口气似的堵得慌。赵普揉了揉眉头，白玉堂忍不住开口 说清楚些。 之前我们抓到的刘山明和陇婆其实是当年冰珠王的手下，还有其余几个人，当年他们都是一起死在万州宫里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